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他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三公子，他深得侯氏相声真传，但由于相声行规，他无法拜父亲为师，不过最终他还是拜在名师门下，只是这拜师仪式啊有点特别。百年笑声为你讲述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拜师赵佩茹的故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在今天的笑星传奇板块中呢，我们就来一起聊聊侯耀文拜师的故事。提到侯耀文的父亲，很多听众朋友都会不假思索地说出侯宝林这个名字，不过若是提到侯耀文的师父，想必有些朋友要想一想了。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侯耀文是侯宝林的儿子，他还用什么师父啊，就跟着自个儿的爸爸学不就行了吗？这您可就说错了。在相声这个行业中，父亲如果是说相声的，儿子想学相声就必须要另外拜师。侯宝林先生最初是十分反对侯耀文子承父业的。天津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先生曾经透露，侯耀文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后，侯宝林先生曾经大为恼火，不过后来经过多方的劝解，再加之看到侯耀文的确喜爱相声，刻苦地钻研相声艺术，也就允许了侯耀文说相声。不过允许侯耀文说相声后呢，侯宝林先生却面临着一个难题，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小段打喷嚏，之后呢，红九再来告诉您。 大家很长时间没见面了， 哎， 不但跟您见面的机会少， 嗯， 连我们之间见面机会都不多， 这怎么回事啊？ 因为我们之间呢，有的时候演出啊，一出去也分队， 哦，经常分开， 哎，他带一个队，我带一个队， 对， 这不前些日子我们那个队， 嗯， 上了上海了吗？ 哎，您去的上海， 他们那个队呢， 啊， 就上了新疆了。 对了，我上的是新疆 啊。后来我们从上海呢就到广州了。 对，您到广州来了。 他们从新疆呢就奔了西藏了。 啊，对，我上西藏了。 啊， 嗯嗯。 后来呢，我们从广州呢就去了深圳了。 对。 后来他们从西藏呢， 嗯， 就到了新凯湖了。 凡是那个又冷又远的地方，都让我赶上了。 就是分工不同吗？ 对，分工 啊，这不是前一些日子 啊， 我们这队不是就出国了吗？ 对，您出国上日本了。 他们那队呢？ 啊， 就进了监狱了。 啊？谁进监狱了？ 我看有你一报道啊，你带着那队全进去了。 嗨，您倒误会了。 啊， 我们到那里啊，体验生活， 体验生活。 对了， 搞作品去了。 哎， 我们这工作就是这样。 嗯， 常年累月要在全国各地跑， 哎， 累些个， 哪儿都去。 但是我们觉得呢，又有一好的一方面， 是吗？ 哎，学习条件比较好。 哦，学习， 特别是对我们相声演员来说， 嗯， 我们走到哪儿都能跟人学习。 学什么？ 学地方戏， 嗯， 学地方话， 对， 特别是地方话，我们得学。 嗯， 现在我们要在北京待着， 嗯， 外地来几个朋友，您在我面前能说上三五句话，我就知道你是哪儿的人。 哦，一听讲话就能够区分出来。 那当然了 啊， 有的地方我们经常去 啊， 你是东北三省啊， 啊， 河南河北， 嗯， 山东山西。两湖两广江浙一带 啊， 我们经常去， 是 那儿来人在我们面前都不用讲话了， 那 随便出点声音我就知道你是哪儿的人。 出个声音就可以？ 可以啊。 啊， 比如说你在我面前，你哼哼哼哼 哼哼 啊， 怎么哼哼哼哼 啊，你哼哼我就知道你是哪儿的人， 能听出来。 你在我面前一乐我都知道你是哪儿的人。 哦，笑也能分出来 啊。你在我面前咯咯咯咯咯一乐我就知道，哎，你哪儿的我就知道。 哦， 甚至说这么着， 嗯， 你突然间感冒了 伤风， 嗯，不留神， 嗯， 在我面前打了一个喷嚏， 怎么样？ 我一听我就知道你是哪儿的人。 说悬了 啊， 打个喷嚏你能够听出哪儿的人来。 对，经过我们的分析和研究啊， 嗯， 我发现全国各地这个喷嚏它不是一个动静。 是吗？ 嗯， 那您给我介绍几种。 可以啊。 嗯， 先说咱北京人吧。 哦，北京人。 我们北京人打嚏很发气的声音。 气的声音。 哎， 那您给我学学 啊。一般都是这样 啊。您学学。 小孩 哦， 干什么去？ 嗯， 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我刚从医院回来， 哎呦， 这两天感冒的特别厉害， 听得出来。 但是我说让我哪儿也不能去， 嗯， 说让，你等会儿啊， 哎呦，啊，打上了， 是不是？ 嗯， 你看我这厉害极了， 就是。 所以这两天紧粒的吃那一，你等会儿啊， 你瞧瞧，啊，阿气， 他发气的声音。 哦，这是， 这就是我们北京人。 哎， 嗯， 要是到了山西呢？ 山西呀、 啊，啊，山西， 山西就得说太原的嚏粉。 哦，太原 的，特别是太原的妇女打嚏粉，好听极了， 是吗？ 嗯，只要我到了太原，没事找医院听妇女打嚏粉去、哎。 有什么特点呢？ 嗯， 有什么特点呢？ 妇女打嚏粉呢，走鼻音， 鼻音， 你听起来好像带有点音乐性。 还有音乐性， 好听极了， 你给学学。 一般是这样 啊。 哎，小李子、 嗯、 干什么去 啊？啊，俺没事，你干什么去？ 我没事。 你每次到俺家那吃饭 啊，约你吃饭。 娘你， 嗯 嗯嗯，打听， 听没有？ 打听， 有旋律的， 走鼻音， 嗯， 这就是山西嚏粉。 哎，到了山东呢？ 山东要说嚏粉好听，得说是人家胶东。烟台一带， 哦，胶东的 那儿的人打出嚏粉特别好听。 有什么特点呢？ 跟他语言声调差不多少。 哦， 特点就是往上走， 声音往上。 哎， 您给学学。 一般是这样。 嗯， 李师傅干什么去？ 哦， 你每次都打夜小姨。 哎， 都伯伯我烟阿跳阿跳 往上， 往上走， 有特点。 哎，这就是他特点。 嗯， 全国我走了这么些地方了 啊。 要说打嚏粉好听有水平的， 哪儿的人？ 就是我们广州人了。 哦，广州人 啊， 有水平。 我们广东人打嚏粉有个特点 啊， 他事先有一准备工作。 准备什么呀？ 打嚏粉上来， 嗯， 把气窍都封闭了。 哦，气窍封闭， 一点气儿都不带浪费的。 是啊， 上面说我们广州人会过日子就在这儿， 是 不糟的东西 啊， 嗯、 哦， 憋足了。 啊， 勾足了丹田，打一嘎嘣里头这一大嚏。 那您学学广州人打喷嚏， 是这样。 嗯， 啊，总机啊，把云宾馆爱转宾头啊， 啊， 哎呀，我们出压谁？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小段打喷嚏。下面红酒就来告诉各位朋友，侯宝林先生面临的难题是什么呢？那就是他想给侯耀文找一个合适的老师。经过仔细的研究，侯宝林先生觉得赵佩茹先生是最好的人选。赵佩茹先生的艺术造诣相当高，曾经和小蘑菇常宝坤先生搭档过多年，后来又为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捧哏。赵先生不但捧哏艺术了得，而且逗哏的水平也非常高。不过有一个问题摆在侯老的面前，那就是赵佩茹先生已经去世了。

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对对， 经典名段。 相声界常说一句话，没有包袱不是相声，包袱多了也未必就是好相声。有的朋友可能认为只有包袱多的相声才有意思才好听，其实也不尽然，有许多传统相声中并没有太多的包袱，但让人听起来啊却一直是兴趣盎然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在今天的经典名段单元中呢，我们就来和您一起分享一段包袱并不算多但回味无穷的传统相声老老娘儿。老老娘儿这个段子曾经有人把它比作是相声里的童话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旧社会啊，吃饱肚子是个大问题，就是那些身怀绝技的艺人们也是穷困潦倒，吃了上顿没下顿，因此呢饥饿成了他们最大的敌人。于是老艺人们构想了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天上可以下香油，可以下疙瘩汤，还可以下各种各样的面，三个大钱儿能买两头牛，两个大钱儿能买三只羊，大家在这样的世界里可以天天吃牛肉，天天包饺子，天天都像过年一样，听起来简直就像天堂一样。可在现实中呢，天天能吃上豆腐对他们来说都已经是很奢侈了，但在那个童话世界里的老老娘儿，豆腐白送人人都不要，还要求人，最后还要挨骂挨打，可见他们对豆腐的憎恨，有朝一日再也不吃它了。这样的一个段子反映出他们在苦难的生活中积极乐观地生活着，用相声这样快乐的表达方式来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由相声老艺人高德明、王长友合说的《老老年》。 哎，您这个相声就是这个一知半段的 啊，四门口技，说学逗唱， 没有接着说的那个 啊，接着说就是笑话， 有朝有代的那个 啊，笑话我们也能说， 哪个朝代的您最熟？ 反正尧舜禹汤商，周楚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全能说几个。 怎么说您肚子里的不窄呀？ 反正知道一点。 再往上说，您还知道吗？ 再往上，那就不知道了。 也难怪你不知道哦。 嗯， 你得说你今年才多大岁数？ 就是， 那个年头再说你也没赶上。 哎，我没赶上。 嘿， 那个你赶上了。 我也听人家说的，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听说在那个老老年呢。 嗯。 在那个老老年间出的那个老老事，老老人所说的那个老老话， 全老的一块儿了，合着 在那个老老年间呢，那个冷的出奇，热的新鲜 啊。冷怎么个出奇呢？ 冷的人呢，走在街上二弯位不敢拉手， 多好的交情， 也就是共手而别， 要一握手呢， 俩人见面一拉手， 嗯， 都揣着手呢，手心上有汗，二位一拉手，凉风一吹，冻上了。 冻上 了啊，留下古语了。 哪句？ 说咱们哥俩撑得起，掰不开的交情，掰不开的交情，就是那年留下的。 啊，这么掰不开呀、 啊？啊， 那要掰开这桌子， 要打算开的话呀，那就得过年开春见了。 嚯！ 这外边有急事等不了啊， 那怎么办呢？ 有老人给出了主意了， 嗯， 使开水壶往手上浇，一浇哗哗趁热劲掰开了， 嗯， 也留下古语了。 哪句？ 交朋友，交朋友的。 怎么交朋友啊？ 啊，就是那年留下的。 啊，这是真冷， 冷的出奇， 要赶天热呢， 这热的可新鲜。 怎么个新鲜吧？ 有什么事情你也得晚上办，白天谁也不敢出去。 怎么？ 白天一出去，太阳光一晒，呼，把头发烧了。走在街上，您看那个亮光亮光大秃子，就是那年把头发烧没了的。 哦，那亮光亮光的秃子就是那年给烧下去 啊。 和那真冷真热，那生活怎么办呢？ 便宜便宜，东西是太便宜了。 拿我们家说，六口人， 您家六口人， 嗯， 就这一年四季吃喝穿戴人情分网统计的一块，说值钱的话，有这么高一块值钱就够了 啊。六口人这一年， 哎， 吃喝穿戴 还许用不了， 人情分网 还全在里头， 用不了这么一摞值钱。 哎， 那不成啊，头样你得先说吃， 是吃吃你们花钱， 有舍的 没有舍的呀？ 没舍 的。下雪下白面 啊，下雪下白面， 现在一下雪，老年人告诉我们青年人，出去搓点白面去，有这么句话没有？ 那是老太太一句笑话，你看外头下白面，你们搓点白面， 怎么会笑话呢？想比他下过呀，他没下过没搓过，他有这么句话了就。 哦，真下过白面 啊。 那么要下雨呢？ 下雨下香油。现在有还有这句话呢，春雨贵如油，有没有？ 有啊， 还是的呀。 那么要是下雹子呢？ 下雹子呢，那是疙瘩汤。 疙瘩汤， 嗯。 要是下雾呢？ 下雾那是撒几个烟花， 下露水， 嗯，掸点醋， 打伞， 抻条面， 抻条面， 啊，那溜面了吗？ 哦，打伞是溜面的呢 啊。 那么要打雷呢？ 打雷你蒙吃了。 怎么？ 锅底漏了。 嘿， 他倒不忌嘴，逮什么吃什么，还是连雷你都吃啊？ 不是逮什么吃什么，他有这个打雷呀、 啊。是啊，当然了，他打雷他是磨面呢， 磨 咕噜咕噜响啊，他那是磨动换的磨面呢。 哦，打雷是磨响。 哎， 那是磨面的。 对了， 那不合乎情理。 怎么不合乎呢？ 他是夏天天打雷，冬天下雪 啊，这才对了吗？ 怎么 在夏天磨完了面存起来，冬天好下呀？ 旋魔天下的来得及吗？那个， 嗯，哎，这面也不一样啊。 是啊，你咋的吃什么面不行？它这个水下的什么地方，它就叫什么面。 你要吃头路高白面， 高白面就下咱们那前门楼子上了。干嘛那前门楼子盖九丈九那么高啊？就是为接高白面的。 哦，前门楼子为接高白面的。 哎， 那么要吃二路面， 下在楼上了，那就是二路面。 要吃黑面， 黑面，黑面下在黑塔寺了，黑芝麻胡同。宣武区有个黑窑厂，那个地方是接黑白面的。 哦，要吃这个棒子面， 棒子面下的品食店后院了。 怎么？ 这棍子棒子吗？那科学的就叫棒子面。 哦，棍子棒子科学棒子。 哎， 要吃挂面呢， 下树上了，树挂那就是挂面。 要吃江米面， 下江米巷了，那就是江米面。 不对，那叫焦米巷。 是我知道，那下面的时候它叫焦米巷，后来不下面了才叫焦米巷。你不信你跟人打听了。 我跟谁打听这个事情？那么要吃黄面呢？ 黄面下到黄村了。为什么那地名它叫黄村，它怎么不叫绿村呢？ 就是 那是为接黄面的。 要吃豆面呢？ 下豆店了，豆面。 要吃混面呢？ 下在地下了，十脚一撮子，你黑不黑白白得了，混面吧。 要吃杂面呢？ 你倒什么都想吃，你倒是，你咋的吃杂面不行？ 怎么？ 你得赶机会，下完了雪就刮风，顺那个前门楼子上喽，刮到豆店，豆店刮黄村，黄村刮江门巷，来回这么一通的乱搅，你说这个。杂了工作叫什么的？吃杂面吧。 我这是杂面呢，这是。啊，这是吃面。 吃面甭花钱。 那不成啊，你还得穿衣裳呢。 穿衣裳了，看您穿什么了。 那既要便宜，就穿一点好的。穿点什么胡肘、扣肘、淮扬肘、卡子、比基、鹅缎绸。 那年头可没有。 那年有什么？ 那年头有的就是粗布、蓝布、大白布、月背灰、这浅毛蓝， 俩苹果都合着。 像您家这六口人吧， 嗯， 这一年四季皮棉单夹，到了冬天一人有六匹袄，够不够？ 那穿不行。 六个大棉袄， 那可以够用。 六个斗篷，十身棉裤棉袄。你要不够，您自个说话。 行，我记得 穿夹子的时候，十六个大夹袍， 嗯， 十五身夹不夹袄， 嚯， 十五身衬衣， 嗯， 穿单子的时候。一人二十个大褂， 那足以。 二十裤褂， 嗯， 十双鞋，二十双袜子，这算了一块。说值钱的话，五个值钱，就这么些东西。 这么些个东西才五个值钱 啊？太便宜。 呵，那么要吃点这个青菜， 青菜，您就给菜园子一值钱，一年都甭花钱了。什么这个月份，我黄瓜了、香椿了、豌豆、蒜苗都给您往家了送。 全是冻子货 啊、 哦！要喝点茶叶呢， 您给茶叶铺一掷钱管二年。 哎，要吃点肉食， 肉更便宜了。 牛肉， 这个是战牛啊，300多斤一头牛，俩掷钱买一牛。 呵，哎，羊肉呢？ 大尾巴肥羊，8掷钱10个。 哎。要吃猪肉呢， 那猪肉更便宜了 啊！ 拆锅烂的小车猪，上秤腰，60斤一个，卖1掷钱。下出了个多点小猪秧子，1掷钱97个。 好家伙！要吃点素菜呢， 素菜也便宜， 吃点鸽子， 那鸽子，素得那鸽子有背我那么大块，1掷钱，2800块。 块真不小，要吃点面筋。 那面筋做得了，面筋跟白的寺塔那么高， 那怎么做的那是？ 啊，是啊，我都那是怎么做的？ 就是， 1掷钱2700条。 哎，要吃点豆腐呢？ 豆腐您就甭提了，没人吃。 那是挺贱的肉，谁吃豆腐？ 他不是要钱， 还外面白送过人家吃，人家都不吃，白给吃都不吃。豆房掌柜做得豆腐也着急，你说这么些豆腐没人吃怎么办呢？站在门口等熟人，来了熟人先张着跟人家说话，哦，哎，您上街呀？您这周子事情很忙的，您倒很发福，哎，您带着手巾了没有？您来两块豆腐。我不要啊，我不是跟您要钱的，我这是送过您的。这位你甭废话，你们口里那样说送家去我都不要，我不要他的，我要你的，真岂有此理。你看白给吃，人家不吃，人家还去拽列子，你就说那东西有多便宜了。 我说您呐，算没边儿了。 什么 没边儿了？ 没边儿啊，没边儿您是去晚了，要边您头天晚上告诉他官，张哥得把边儿给我留下，边儿也白吃。 哦，豆腐边儿啊？ 你说什么边儿？ 我说您说话没边儿了， 你去这样说话一点损人都没有，这话哪有话边儿啊？我知道有话头有话尾，什么叫话边儿？你说回话边儿话中间我听听。你茶碗有边儿，话哪有边儿的呀？ 我问问您，这个豆房掌柜是疯子？ 不是啊， 他是傻子。 不傻呀。 做豆腐是不是得买豆子？ 那当然了。 豆子哪天上掉下来的？ 没有啊， 人工火耗的做得了，为什么白给人吃呢？ 是啊是啊，对呀、啊， 有舍面的，有舍棉袄的，还有舍豆腐的。 是啊， 今天舍豆你得上那儿去央着他去。 这话对呀、 啊，他过去还跟人挺客气，管人叫大爷，结果让人拽裂了。 啊，这你算睡醒了吧？仨癔症呢。 就是， 这豆房掌柜的疯子傻的气没心不识数。 还是的， 你不吃我不做呀。 哎， 就即便白给你，你得上我这儿取来呀。 完了， 凭什么给人做癔的呀？ 就是， 你赶上那年头了。要怎么说话云山雾罩呢？这一天 他可人用到我这儿来了。和尚，你先等等吧，这个白给人豆吃谁说的？ 谁说的呀？ 你说的。 我说的 啊。 哎呀，就算是我说的，我说了你把我怎么样吧？ 这像话吗？这个 还是我说了。 他为什么要白给人吃？ 他当然，他为什么白给人吃，他得有理由的。 有什么理由啊？ 凭什么这豆腐他白给人吃呢？ 就是啊， 他得白给吃啊，他得有个理由。 有什么理由？ 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哎呦，感情是这么个理由，你心里就明白了。他这个白给豆腐吃的一个理由啊， 嗯， 他这个为什么他要白给人豆腐吃呢？ 就是啊， 当然他得有个理由了 啊。 这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捉比方啊，不是这个仿俗， 嗯， 这个大个企业，这个缘由，这话也不用很绕远的，你也就明白了吧？ 你说什么了？我明白了。 哎，他这个白给豆腐吃这个理由啊，他这个豆腐色是什么呢？ 豆腐色是白的。 这不就分对了吗？他坚是白的才白给人吃， 白就白给人吃啊？那不像话。 是啊， 为什么要白给人吃？ 他这白给人吃，他得有原因 啊？什么理由？ 他这个人家做买卖的凭你傻？人家不知道那是饭本饭店来的，凭什么白给人吃啊？ 就是啊。 当然了，他这个你就拿刚才说那牛吧 啊， 他这个俩只钱买一牛。 是啊， 啊对不对？他当然他得有赚吧？ 哎， 啊大尾巴肥羊，八个只钱十个。啊，你就拿那猪说吧。 你甭提猪 啊！ 问你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我知道他没猪就勾出豆腐来了吗？ 哦，打猪身上来豆腐。 哎，对了，他这个猪啊，他得勾60斤，买一只钱一个。 是啊， 20多天小猪秧子，一只钱97个，对不对？ 对呀、啊。 这豆房掌柜的呀，他原本他不是卖豆腐的， 他不是卖豆腐，他做豆腐干嘛呢？ 他是个贩猪的猪客人 啊、哦， 他买了10个纸钱的猪，970多个呢，他全买仨在后头院了，他开了豆房。那么这个豆腐里的出什么呢？ 做完豆腐出渣呀。 那么猪吃什么呀？ 猪吃豆腐渣呀。 这就算对了吗？这个豆腐他给人白吃呀，他剩下豆腐渣了，拿豆腐渣踹猪，踹踹踹，踹来踹去，踹了60斤，卖1纸钱一个。你白吃了一节豆腐了，过节你不得上人家那儿买口猪去？他卖你一个赚你96啊，你明白吗？要他们一些人糊涂呢。 哦， 这叫什么本什么料啊？做买卖人家凭你傻，人家不识数， 打猪身上取利， 你偷着多机灵了， 那就是冤的了。那也不对呀、啊，既然豆腐能喂猪，那豆腐渣跟豆腐一块喂猪不一样吗？ 都，你说把豆腐喂猪啊？ 啊， 喂，哎呦，你这人糊涂哦！ 我 的比不多。 这个豆腐它不吃猪， 豆腐有吃的吗？ 现话吗？现话吗？ 谁说的？ 什么叫豆腐不吃猪的？现话 谁说的？ 啊！这像咱们这人糊涂呢，这不能他们喂猪豆腐。 为什么不能喂啊？ 这个豆腐呀，它是鬼菜， 鬼菜。 它一出来是浆子，它只那点盐卤一点才成块呢。 不错， 你这么大个子，天天净给你豆腐吃，你保得了吗？ 当然保不了。 猪它吃豆腐渣，它为瓷实，到这么大个一腰准60斤。猪它吃豆腐，它不长肉，它长囊踹。你瞎踹的，踹来踹去，踹到这么大个，上称一腰3.5，你说 啥、啊？ 你说谁要啊？ 那么大的猪才3.5 啊！它豆腐渣喂的是瓷实，你明白吗？ 哦，你说喂豆腐渣喂瓷实， 你怎么这人糊涂呢？ 豆渣瓷实，那我想，那喂猪整豆子比豆腐渣还瓷实。 那就推理吧， 那随我，那像话吗？ 那你啊，你那份意思咱们怎么办 啊？喂猪整豆子比豆渣还瓷实 啊？你说喂的整豆子呀？ 啊， 喂整豆子不成？ 为什么不成啊？ 啊，我说这是劳伦年间的事，你赶上了吗？那这劳伦年间他那猪都没牙， 猪没牙 啊，他猪他没长牙呢，这在这个崇祯4年猪才长了牙。你不信你查历史去 啊？历史哪有这事情啊？ 他猪他没牙，他嚼不动整的，他嚼整的他各腮帮子。 哦，没牙嚼不动整的 啊？ 拿磨给他磨成豆铲子。 你这糊涂啊！ 我爸怎么糊涂啊？ 这那阵的猪他既生冷， 既生冷 啊！他吃生的拉稀，你给他瞧是怎么的呀？ 啊，不吃生的 啊， 拿火给他糊熟了。 哎呦，你这多糊涂啊！ 我怎么糊涂啊？ 他糊不熟。 他怎么糊不熟啊？ 他那时候他没火呀。 啊！ 哎呦，我糊涂了，没火怎么做豆腐来着？ 废话。 刚刚您欣赏到的就是高德明、王长友二位合说的《老老年儿》。《老老年儿》这个段子和群口相声《八马褂》在结构上比较相似，基本上都是通过逗哏演员天方夜谭式的无稽之谈和捧哏演员对他的质疑与争论，使得逗哏演员最终难以自圆其说。比如说刚刚段子中，在高德明先生在没法解释为什么豆腐白给人吃时，突然反客为主追问王长友先生为什么豆腐白给人吃，就和八马褂中撒谎者反咬捧哏演员时那句你说呀这井怎么刮到墙外面去了是一样的。在有段子里王长友先生问为什么豆腐白给人吃时，高德明先生有一段大概仿佛你明白了吧这种回答，这与八马褂中的似乎类乎马马虎虎十分相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相声这门艺术啊，作品与作品之间都是相同的，无论是结构还是手法都可以相互借鉴，从而达到最完美的效果。我们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送上一首陈淑桦的《梦醒时分》，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